你我寂寞的誓言，走过人间千百回天涯，又回到 记得你温柔的

淡的皱纹。你是我情愿为你付出的人，你是我不愿让你缠住的根，你是我远离你时永远 是我远离你时有